的是我父明星，因何故被白兔带到荒郊，见雕梁想起了二弟伤心泪哪条，王爷 在， 问这位平娘马前回话。 是，这位平娘，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水树枯石干，夜晚推磨到五更敲，腊日推磨三更后，上下流门好待更了，不由到来又解不奈何，我要断其代将儿包，取名就叫老妻子。曹操知道急火烧，他偷将将儿抱出去，他要害我儿命一条，多亏恩公将儿救，宋兵招就与他的父母之间找为奸诈， 写在心上边，泽公愿儿要你写，儿我愿为你把书传。多谢马儿恩在前，感激不尽心在酸，此处无有这笔和砚，不能修书也枉然。

的军心呐、他要打把去见将他的就要转灯上只有那成林的天地天